OK, work, 别发 walk, OK, 这是想模仿那个英式的发音，可是你这样模仿的时候听起来会像 walk,walk, 所以 work, 最好是嘴唇放松。Okay? 而且这个 stray, 上次老师说了这次还是有许多读声是醉。Yeah. 对醉了。 醉吧醉了。 对。 醉这个不行哈。 straight, 对。 straight,straight,、 嗯嗯、yeah. 还是要下来多练。小屋鸟巢。 Did you walk for 2 days straight? Okay. Did you, 这个 did, 别发成 dear.OK, 它不是一个滑动，是一个 a 的音，直接进入到 day, OK? 对啊，还有你那个 2 days, 发成了 two, two, 对 two, two, two, 得滑动。 文文 It looks the same. OK, it looks the, 这个 the 的音呢，你现在发的是 the, 所以有一点就 the 的音了， OK? 差不多，可是还是需要有一点摩擦的音， the。 哎，镜子。 Did you walk for to the street? OK, 也是一个首先 d 发成了 d, 它不是一个 e 的音，它是 e, 然后 work, 别发成 walk, 英式的发音是 work, OK, 所以不是 walk, 是 work, 如果你发 walk, 就变成 walk, 就是走路这个字的发音了。 静待花开。 Did you walk for to the street? Days 变成了 day.OK, 所以这个双元音 day 要多练习。 Cynthia,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Hang out, 不要顶舌尖 ,OK, 这是一个后鼻音的连读 ,hang out, hang out, 不是 hang out. 好 啊。I miss snacks. OK, I, 双元音发成了 a, 然后 may, 双元音发成 me,、嗯、所以你的双元音都没有滑动。 好、 okay. Bugs Bunny,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基础发音非常好，那个 did 这个 did air 的音舌根再降低一点点。 哦，新同学哦，不错，得到老师表扬。 Yeah. Michelle 泽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2 days straight、变成有一点像 street， 所以就变成s t r e e t 了。这个双元音 stray， 嘴巴要张开，哎，再滑到一、okay. 啊。再体会一下啊，凡事用恒心。 I miss Lancas。 来，再来。 I made snacks. 嗯，单词没有读对 ，snacks. Made snacks. 刚刚发成 snacks. Snacks. 对，所以一个音节 snacks 变成了 snacks， 三个音节了。这个要注意，就是那个怎么说，此的要去掉 snack. OK. Snacks. 对，然后 x 别发成 kiss. OK. Spring.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Work 的科没发 Did you 这里要爆破 Did you Did you、okay. Dais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Pl 的这个融合音要多练习，刚刚没有听到一个 L. Please 你发成了 Please、嗯、 肥嘟嘟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Okay, 不错just hang out, 你要注意嘴唇要滑动，不要发成 hang out, out 的音 ,OK, 是 out。 人在旅途 ,please just hang out,OK?just、 okay? hang, 你的梅花 a 的音嘴巴要张开，不能发成 just hang, 是 hang,OK?、Okay? 范范 ,please just hang out,OK?、Okay? 不错 ,just hang out, 这个就出问题了，应该是Hang out, 你要结尾嘟嘴 ,OK, 是一个双元音。 紫水晶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双元音 day, 然后 stray, 都需要多练习。然后以后不要把句子念出来，你要练到它熟练 ,OK,、嗯、所以就慢一点来也可以，可是不能感觉像一个音节一个音节的念。Okay. 幻想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这个 straight 你的嘴巴有一点大了 OK 这舌其实不是嘴巴大小，是舌根有点低了，变成 I 应该是 a straight OK So late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OK work for 这个的音发得饱满一点，你现在发的就是头重脚轻，有一个 work for 所以这个的这个音就特别钝 ,work for,、嗯、OK, 最好连贯的。 好 ,Carrie,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也是一样，就是 work 发成了 work,work,OK,、

这发音是完美的。 Della,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Hang out, 要用后鼻音，别顶舌尖。 Lucy, please just hang out, okay? 完美。 少女言 I'm next. Maid, 结这双元音怎么变成 mad? 漫天飞雪。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完美。太完美了，这个发音。 段丽，春暖花开。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我们这里 two, 然后两个 AE 的音都需要继续练习滑动。 ID.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非常好，你的双元音滑动是再饱满一点点。OK, 继续练习。 好 ,Lanka.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Straight, 要稍微往上飘，这是一个疑问句 ,OK,然后剩下的都完美。 白天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Please, 不是 please, please, 别变成两个音节。 Lily, Lily. It looks the same. It 的特要省略。 乐乐。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Straight, 你的双元音需要开头嘴巴大一点。 樊若。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Work.的这个发音不对，是 work. JJ Chen,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你的节奏要一致，你的发音气流要连贯。OK, 现在太一字一顿了。可是发音其实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OK, 注意气流连贯。 对， 方南。 So I miss next. Please just hang out, OK? 这个 I made 结尾要有一个干脆的停顿。 星星的小脚丫。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这个说得非常好。 好，小喷菇。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Work, 别发成 walk, OK? Elvin. Did you work for 2 days straight? 不错，可是你的双元音开头的部分嘴巴要 大一点，OK? 好了，那今天我们纠音哇，长大段的纠音就到这里哈。 Yeah. 大家尤其是老同学挺有进步的，新同学向老同学看齐，向他们学习。 Yeah.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okay. 下次见。 好，拜拜。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我是演员李光洁，为您朗读余光中的《在夏天种树》。手掌潮湿的时候，我匍匐在夏的草地上种树，一棵用自己的树枝以及树叶，乱风的树。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